系统宣布了一寸灰获胜，但现场却是一片安静。最后的转折来得太快，让所有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绝大部分人都和转播解说一样的心态，觉得乔一帆这一场打得过于谨慎，将对手引入圈套，却又未能完美限制住对手的表现，让他们和解说一样完全忽略了乔一帆的一寸灰在损耗大量生命的同时，也成功压低了对方的血线。转播解说此时正在从头解说乔一帆这一局的应对，这让电视观众很多都醒悟过来，但现场是没有转播解说的。一片寂静中，众人看到诛仙战队的选手郑胜超起身下场。无论如何，星星又拿下了一局胜利，这点毋庸置疑。于是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星星的支持者们，不管比赛的内容懂没懂，就为这最终结果就该给些掌声。掌声响起，逐渐蔓延，这个缓慢的过程多少表现出现场观众心下的茫然。众人一边茫然地鼓着掌，一边互相讨论着这场比赛到底是怎么回事。诛仙的郑胜超不是打得很嗨吗？怎么忽然之间就被对手一波给带走了呢？走下场的郑胜超受到了和之前那位选手一样的冷遇，老板肖杰压根就没理他。郑胜超心下忐忑地坐到一边去了。而第四个要出场的选手走到肖杰那征求指示，结果就见肖杰一脸厌恶地挥了挥手，什么也没说就把他给打发走了。肖杰用沉默表达着他对选手们表现的不满。第四位选手是诛仙四剑士中的第四位，他的对手依然是乔一帆，只是乔一帆的角色一寸灰此时生命只剩10%，法力更是丁点全无。即便这样，这位魔剑士选手依然有些战战兢兢。这一场乔一帆没有再做什么拖延，角色干干脆脆地朝着对手迎了上去。没有法力的一寸灰打不出任何技能，只是一些刺斩一类的普通攻击，和对手周旋没几下就被击杀了。乔一帆落败，离开比赛席准备下场。这一次现场不再有茫然，不再有犹豫，齐齐爆发出掌声。即便上一场比赛的内容很多人还是没有回过味儿来，但是乔一帆在擂台赛中完全的一杀二是明明白白的。以镇鬼这个单挑并不强力的职业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可算相当华丽，掌声送给乔一帆，一点也不冤。走出比赛席的乔一帆听到现场的掌声也有一些发懵，在确认了这些掌声确实是送给他的，一直以来的小透明也有些激动。再看战队的选手席这边，队友也都站起了身，用掌声迎接他下场。乔一帆又是激动，有些不好意思，飞快地冲下场来，走到了他的队友们面前。 一挑二的感觉怎么样啊？ 叶修问着。 挺好的。 乔一帆挠挠头，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很是幸福。 哼，去休息吧，接下来看我们的。 叶修笑道。 嗯。 乔一帆点了点头，和众人一起回到了座位。但星星战队第三个出场的选手却没有立刻起来去接他的班。 老魏。 叶修四下看了看，发现魏琛钻在选手席的最角落，埋着头缩成一团，非常猥琐的不知在搞什么。 等会儿等会儿，抽完这口。 魏琛抬头说了一句，嘴里喷出两口烟。陈果一旁看的那叫个气呀，比赛场馆是公共场所，是不允许吸烟的，结果这家伙就猫到角落里偷着抽。陈果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作为星星战队里年纪最长的一位，魏琛真是丝毫不具备榜样的力量。又狠吸了两口后， 也不知把烟头扔到哪儿去了的魏琛拍拍手站了起来，大模大样的走过来后，很是对乔一帆狠狠点了点头。 嗯，小乔打得不错啊。 乔一帆傻笑， 下面看我的。 魏琛牛气冲天地说。对于这家伙，陈果真是连加油都说不出口了。而魏琛似乎也完全不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鼓励，趾高气扬的就上场了。现场观众出于礼貌，对上场选手都要送点掌声。结果就见这家伙各种挥手致意，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直至掌声彻底消失，这才钻入了比赛席。很快，擂台赛的又一轮对阵开始了。诛仙战队的魔剑士对魏琛的术士迎风布阵。 好了，现在给你3分钟找到我在哪儿，找不到你就自动弃权吧。 比赛刚一开始呢，啥操作没有呢，公共频道里魏琛已经一句话敲出去了。诛仙选手这能理他吗？那一场玄奇会直接放弃对魏琛的比赛，也是因为那一分对于玄奇来说已无所谓，倒是那样的场面对他们的士气打击很大，于是干脆弃权来转换一下心情。而现在是擂台赛，再怎么士气不振也不可能直接弃权放弃。魏琛这话大家就全当是心理战了，哪会有人会去当真呢？结果就在下一秒，众人就见魏琛的迎风布阵果断猫进了一个角落，这家伙居然真的把自己藏起来了。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各种起哄的口哨声都起来了，还有一些掌声却是拍得怪声怪调，显然是表示讥讽。陈果一时间羞愧的都想钻到座位底下去了，因为乔一帆的出色表现帮星星争取到的一些中立支持，陈果估计已经瞬间就被魏琛的猥琐给败光了。诛仙的魔剑士选手未受魏琛那话的影响，不过他也没有直取中路，而是也采取了战术走位。这还是诛仙战队第一次采用战术走位，结果走来走去也没走到目标身边。魏琛还在刷新点的角落里猫着呢，一动不动的。此时最煎熬的那就得数转播解说了，这样的场面经验再丰富的解说恐怕也不会有词儿。一方选手动也不动，另一方选手在那团团转，这有什么可说的？计算双方的直线距离吗？诛仙选手转了几圈依然不见目标，却还是执着地四下转着。这位选手显然高估了魏琛的素质，他以为魏琛不至于又一次做出那么恶心人的举动，结果魏琛偏偏就做出来了，稳猫刷新点角落，动也不动。转眼3分钟到了，魏琛准时发出消息： 哎，3分钟了啊，还没找到，退出吧你。 现场顿时又是各种起哄，但荣耀比赛选手比赛席的隔音做的是非常好的，现场观众的反应比赛选手并不知道，毕竟荣耀不同于一般比赛，是很怕剧透的，所以比赛选手几乎都是封闭状态。别说听不到现场反应，就算听到了，以魏琛的素质也绝对可以处之泰然，吆喝着让对手退出，结果没有答复。魏琛接着又在频道里叽歪： 怎么还不退啊？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观众顿时骂娘的心情都有了，这句话绝对是他们想送给魏琛的。诛仙的选手还是不理，不过转了3分钟都没见人，他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他对于魏琛下线的揣摩是不是很不到位。魔剑士调转了方向，开始朝着迎风布阵的刷新位走去。这一路上就见迎风布阵消息不断，不停地用各种没下线的言论来调侃诛仙战队。乔一帆一挑二的壮举当然会被狠狠提到， 现场观众这次总算有所收获。那些对乔一帆赢下的第二场比赛有些迷糊的观众，这下从魏琛的垃圾话里是得到答案了。多好的一位选手啊！弄明白的观众对乔一帆更加佩服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同情。这么好的选手怎么遇到一个这么龌龊的队友呢？终于，诛仙的魔剑士来到了迎风布阵的刷新点，他的移动开始放慢，开始仔细小心地留意周围。魏琛的垃圾话还在继续，似乎完全不知道对手已经临近。此时所有观众都有一个心思，希望诛仙的魔剑士快点把他揪出来，让这家伙赶紧闭嘴。接近了，就要接近了，看着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心怀激动。结果就在魔剑士即将踏出发现对手的最后一步时，猫在角落里的迎风布阵突然钻出，转身就走。靠！不少观众此时心中默念的都是这一个字，但是这家伙怎么就察觉到了呢？众人不解，大概是用了什么作弊的手段吧。不少观众对魏琛的人品完全没有信心。可不管怎么说，魔剑士这一下是扑了个空，在刷新点没有找到迎风布阵，而那家伙的垃圾话还在频道中源源不断。这一次魔剑士终于有点茫然了，因为他完全失去了方向，甚至怀疑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在场上。他就在场上啊，而且马上就要来了。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告诉魔剑士选手。从上帝视角中，他们发现魏琛的迎风布阵走了一个圈后，已经绕到了魔剑士选手的身后。而此时转播解说也是精神一振，因为连续两场乔一帆的比赛让他养成了对地图地形的关注。此时视角切换的过程中，他猛然发现迎风布阵这么一绕以后，距离、角度、地形都形成了对术士来说很有利的局面。解说连忙将这一点发现说了出来，末了也是难免感慨一番。 哎，看来星星战队的这位老选手，前蓝宇战队队长，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无聊。此时，我想到的只有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